敬爱的金正恩同志19号向朝鲜红十字综合医院卫生专门预防院研究室人民科学家院士教授博士金正男同志灵前送花圈，深表哀悼。